植物提取物必须要空肚服用。保健食法是每日两粒，进阶食法是每日八粒。我哋肝宝的主要功能是修复肝细胞、清肝排毒、保护肝脏健康、改善睡眠、强化肝胆和减淡色斑。产品查询热线55379521。 大家好，潘仁东，揿下个钟仔。咁咧，就另外咧，我哋咧除咗而家面前咧所有嘅健康食品之外咧，咁希望大家咧就可以上嚟了解一下嘅。咁我咧会约时间，我会直头喺网台嗰度咧同你哋讲解一次嘅。唔买唔紧要，最紧要嚟了解。咁咧，另外仲有一样嘅咧，就潘仁东就喺 YouTube 嗰度咧就揿我哋嗰、那个。钟仔，咁再加上咧就系留言，留言咧就系话俾听我咗好唔好啦。仲有咧就系嗰个叫喺 Facebook 咧追踪我哋啊，因为追踪完好重要嘅，咁啊 like 同 share 啦，咁希望我做得更加好啦。咁近期咧就啲 view 都顶得住，咁希望做得更加多啦。咁啊呢次咧就一个过去中港车司机就讲城市嘅发展，大陆嘅城市发展。咁之前咧做一节即系话。大陸的樓價開始崩盤，由三四線城市開始冧到15,046平方的樓，在東北三省。咁由呢個鶴崗市開始，咁大連開始都頂唔住。咁我哋今日再講一啲關於大陸的城市發展咧，多啲討論啦，或者多啲認識啦，又唔使漫畫式嘅，咁資料會上會多講多啲。在2019年呢，今年呢的四月份呢就已经开始呢就讲咗啦。咁呢就大陆有其中一个政策，因为大陆咩都系政策嚟嘅。咁佢而家摆咗个政策出嚟，佢成日就系政策，全国之力去做一样嘢，嗰样嘢就会成功。但係呢佢忽略咗其他能唔能够做到嘅呢，咁呢就会千疮百孔。咁过去成功嘅例子就系下下都系举国之力。因为民主国家系不能举国之力嘅，只有共产国家先得。咁而家就係咁样啦。咁呢个第一啦，第二。而家呢就因为就城市重新规划。咁呢就啲一二线城市呢就争人，即係抢人。因为呢只要你入到佢个人口比例，譬如好似杭州啦，最近呢就入咗1,000,000人，即係个城市超1,000,000人，咁佢呢就係一线城市嚟㗎啦。叫特大城市，咁咧就啱啱进入咗啦。因为咧，今上年咧就有40,000嘅人口净流入，深圳都系有40,000，广州亦都有40,000，呢三个地方系有超过40,000人嘅人口净游入、净流入啊。咁北京咧就一路减紧人，咁上海都做唔到，上海得28,000人啫。其实之前做节目讲过，咁咧大城市抢人，因为咧需要人手，咁啊。发达噶，咁好啦，你呢啲咁嘅抢人，咁其他城市就自然减人，系咪啊？减人，咁啊减人咁点啊？咁咪开始没落咯。城市人有生老病死，城市都有。美国嘅底特律吓，以前咧好巴闭啦吓，又罪恶之城，又汽车之城啦。咁而家基本上好冷清，破产。是咪每一个城市都有佢嘅命运，即好似嘅香港咁没落到送中条例一立嘅全世界所谓嘅香港政策法啦，全部都要完啦，外资要走啦，是咪国亦都有国运。咁而呢啲二三四线城四线城市佢哋点样呢，会遭受到咩呢，佢哋而家大陆叫呢叫做收缩型嘅中小城市。因为呢中国的人口呢的红利已经去尽了，开始老化，同埋人口呢就开始小子化，即是生瘦仔少。 咁之前做个节目都讲过噶啦，去到得1500万一年嘅出生率，上年由10年内由2500万嘅出生率变成咗1500万。咁去到呢个环境嘅时候咧，人口嘅红利会慢慢到拐点，后生仔去咗大城市，而呢啲城市就自然人口减少、老化，咁开始就没落。而咧，而家所有嘅大城市、特大城市啦，就已经占咗成个中国嘅人口比例40%噶啦。咁咧，点样做咧？系嘛？将会发生咩事咧？啊，因为佢而家定性咗收缩型嘅中小嘅城市啊。咁清华大学同埋北京大学做过研究嘅，有一个咧就话佢有180个。而家咧，因为佢冇一个实际统计出嚟，180个。啊，咁另外一个就话有80个城市系收缩型好犀利嘅，吓呢啲咁嘅城市。咁但系咧，官方未做一个正式嘅调查，而净系定性咗呢一啲城市叫收缩型城市啫。咁收缩型城市，嗱，譬如我系已经收缩紧噶啦，我呢啲咁嘅细城市，咁我唔会承认噶，点可以承认咧？因为个政策，如果你收缩，系咪啊？咁大陆嘅政策就唔会俾好多嘅着数你，呢个就系事实嚟嘅。咁大家都唔好争相承认，即系唔好争相承认啦。话哎呀，我唔得啊，我唔掂啊，唔可以讲唔掂，因为所有嘅官员过去嘅业绩啊，即系你嘅政绩啊，你得唔得？第一，根据两个数字嘅啫，一个叫 GDP， 你 GDP 搞唔上去，你嘅政绩唔得，收档。第二个就是你发展的新城市的建筑体面积，即是你起楼的面积去到几多，然后将这样商家就是代表他的政绩。那如果我的城市收缩的时候，那即是没有 GDP， 造假都不得。第二亦都即是官民不肯通了。第二就是不起楼怎样可以做呢？咁过去啦，所有人啦，尤其大陆人啦，或者香港人啦，返大陆啦，都知道嘅。唔理你咩城市，去到啲乡镇都好啦，实有啲唔知道点解会起嘅高新科业、高新科技园啦、高新产业园啦、物流园啦，咁呢个叫做咩？那个创新科技园啦、化工产业园啦。好多嘅名目不停咁起，起呢啲工业园啊，跟住招商引资啊，跟住我哋发展高科技啊，发展化工行业啊，发展呢个物流业啊，得个起字。咁但係符合咗两点，第一 GDP 上咗去，第二係乜嘢？你真正起楼嘅面积係大咗，但係呢啲重复又重复，再加上有高铁同地铁，个个都拼命话我哋而家要起高铁地铁，唔似台中起条地铁起咗10几20年，到而家都未知几时开通嘅。有个城市叫做台中，咁文杰拉德就知道，因为台中都就嚟开通，就嚟开通几时呢？唔知道，可以慢到咁，但係佢哋起得好快。咁呢所有嘅高铁呢，争取所有嘅高铁站喺自己嘅城市落户，即是大陆叫落户啦，喺度自己一个高铁站。咁人口可能根本上呢就100万都唔够，得几十万人口嘅啫。你要个高铁站做咩呢？但係因为有高铁站，我哋香港人最了解嘅地铁高铁，我哋好似西九咁高铁嘅概念楼，咁你喺高铁站度方便，咁你楼价自然炒得起。地铁上物业上盖，哇，唉，方便啦。最巴闭㗎啦，係咪有句讲告啦，到而家成日都讲㗎啦。係咪一脈相承九龙塘，其实个站喺大围流汗。係咪因为就係要炒个概念啦。咁好多嘅根本上嗰啲城市得个30-40万人都仲少。我老婆屋企赤壁，成个城市我諗加埋都冇20万人，10几万人咋。但是个高铁站就有赤壁，而赤壁四周围附近就起满晒新楼盘，然后呢卖贵市中心两倍。鬼城就是这样来的，即是大陆的鬼城就是这样来的。 概念不停起不停起不停起，跟住咧就话我有呢个项目同中央批咗落嚟，我哋做做做做，咁咧所有嘅虚耗咗吓，重复又重复，鬼城就系咁样嚟吓，将国家嘅资源、税收、人力、物力全部做晒呢一类型嘅嘢，到最后尾过度开发，流于死城，呢啲收缩型嘅城市。我哋可以睇到嘅，个个都望做 GDP。咁而家大陆嘅经济唔好，呢而家啊，即系净系讲清华大学同埋北京大学啦。北京大学就80个啦，清华大学就180个，止唔止咧？当然唔止，点会止？系咪啊？即系我觉得惠州就系咁，大湾区嘅惠州就真系咁，系啊。而家肇庆都系咁啊，起个香港城100亿投资，跟住呢啲香港人上嚟住，就俾一个香港人嘅生活环境嚟，咁我不如住香港。我成日都话大湾区必然成功，因为佢本身嘅经济系够强啊，即系嗰啲城市系够强啊。但系当然唔系肇庆，唔系惠州咯，我睇唔到惠州会得咯，因为地方太大，人口太少。起咁多楼卖咁贵，跟住对住海点搞呢？睇返我大飞往天下两年前啦，做过一个大陆楼房特辑嘅，其实到而家呢全部应验晒。係我最早讲鬼城嘅消耗，可以大家睇下，讲咗个几钟头好似。又唔想再重复啦，因为已经事过境迁。国家嘅资源咁样虚耗咗，而呢啲城市一路会陆续崩盘。陆续崩盘，系啊，因为个政策已经不再摆呢度，而定位咗你系一个收缩型嘅中小城市，国家系唔会再俾资源去呢啲地方。既然定咗个政策，大陆就系一个政策嚟嘅，呢啲城市嘅楼价、人口会不停走，而后生仔你话留翻喺呢啲地方有冇发展啊？冇，因为不停咁收缩紧，所以咧只系可以做到咁啦。大城市就奋斗。努力的地方，这些这样的小城市就想办法做一个小而美安居乐业的地方。那所有的中国的后生仔要奋斗北上广深杭州苏州上海这些地方佛山去这些地方去奋斗。当找到钱了做到这么上下回家那个宁静的生活，其实城市是可以这样分，是不是大而奋斗，小而美，而唔系大家都不停咁拼 GDP 拼咁样。到而家中美贸易战打到嚟啦，而去杠杆化，当你嘅美金其实呢啲唔系我嘅强项，即系只不过睇得啲近期睇得好多啲。当你不停咁想办法买美债，美元嘅储备开始低嘅时候，物价开始高，好多嘅二三线城、四线城市就受到冲击，通货膨胀嘅问题，系咪啊？所以人咧可以有两面嘅，即系好似香港人点解一放假一住嘅地方少，好挤迫，一放假全部走晒旅行，就系想有一个舒适度，俾自己可以静一静、透落嚟。我最中意嘅。咁但系喺大陆去到呢个环境嘅时候，系咪应该大陆人、中国人，我哋谂一谂吓？是不是真的重要是这样呢？是不是亦都没有那么多的政策，没有那么多的精益金去不停地放给你重复又重复高新科业园啊、地铁概念啊、高铁概念啊，那不停地做呢？其实不应该。现在做些节目呢，多些这些这样啦，不要谩骂啦，讲经验啦，希望做得好一点，拜拜。 女士的头发不够强硬，男士又有中年危机，地中海的烦恼，找啱一隻洗头水是很重要的。要激活毛囊，控油去屑，固发、育发、防脱发。我们推荐韩国 JW 洗护系列。